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三篇新闻专稿，他们分别是：促进和谐稳定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兴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为民解忧，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城淮美术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说起高墙电网，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监狱，但现在也有这样一种监管方式，虽然刑期在身，但却可以在高墙之外接受改造，这就是社区矫正。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社区矫正可能还是一个新名词儿，而事实上，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也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近日，本台记者就社区矫正工作采访了大兴区司法局副局长宋国立，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呢，从法律上来说，指的是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执行方式，指的呢主要是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在相关部门的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协助下，在判决决定的期限内，然后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矫正他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从而呢促进他顺利回归社会的这么一种刑罚执行活动。 什么样的服刑人员才适用于社区矫正呢？大兴区司法局副局长宋国立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我们的社区矫正呢，现在适用于四类人，主要包括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这四类服刑人员。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跟您说吧，就是说什么呢，一个人犯了罪，但是说他的罪行呢又相对比较轻微，在社会上服刑又不至于在危害社会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决定他适用于社区矫正。 虽然社区服刑人员与监狱服刑人员本质上都是服刑人员，但是他们的服刑环境却大不相同。通俗地说，社区矫正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那这样做对于服刑人员有什么好处呢？ 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社区矫正它可以不脱离家庭，不脱离社会，不斩断与他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来服完他的刑期，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更加有利于他们的这个社会化。 社区矫正可以使服刑人员不脱离家庭，不脱离社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他们的社会关系，又可以使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的社会知识，这对于重新塑造他们正常的信念和人格具有非常大的好处，有利于他们的改造。但同时，社区服刑人员进入社区矫正后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例如心理、家庭、就业这些问题融在一起，会不会影响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呢？针对这些问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工作人员呢，对社区服刑人员主要开展的是一个是监督管理，再有呢就是教育和矫正，第三个方面呢对他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主要是这么几方面的工作。比如说从监管这块来说呢，社区服刑人员首先他的自由是受到相对的限制的，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定呢，比如说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期间不能出境，同时呢没有经过批准他也不能离开居住的区县，然后社区服刑人员还要定期的向我们的司法行政机关报告他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会不定期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所在的单位、村居委会等等这些部门，对他的社区服刑人的表现情况进行走访和了解。这种社会适应性帮扶呢，主要指的是对社区服刑人遇到的这种就业呀、就学、生活等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 聊天沟通，掌握他们的生活动态，及时开展疏导教育工作，这是一名普通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日常。作为一个分管社区矫正工作的主管局长，孙国立曾长期从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在从业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曾帮扶过很多服刑人员顺利地回归社会。 就拿我所管理的这名社区服刑人来说，因为他在监服刑的时间比较长了，回归社会以后呢，一方面就是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太善于和别人接触，不太善于沟通协调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和问题。另外呢，就是由于他的这个房子也是年久失修，这样呢，我们就一方面对他进行鼓励，及时的调整心态，同时呢，也针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呢，通过心理咨询专家呢，采取了一些疏导性的措施。首先呢，把他的心态调整好，针对于他的实际困难啊，然后我们又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他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啊，又把自己的房子翻建了，同时又帮助他协助了回归社会以后的这个户口落实问题。在我们的这个帮助之下呢，他的生活也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正轨，最后呢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上面的例子只是全区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普通案例，这些特殊人员思想的转变主要源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心理辅导。孙国立还告诉记者，通过点滴之处渗透给他们，让他们找到自己身上的发光点，重新树立信心，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有价值的。 有的社区服刑人员在这个矫正期满结束后，就是说对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已经形成了一种很深的信赖感，就是包括社区服刑人员解除矫正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仍然也会第一时间去和我们的这个矫正工作人员去联系。有一个事儿，就是一名社区服刑人员解除了，解除矫正以后结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还会想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喜糖。其实包括我个人在内，包括我们所有的全体的这个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内，其实看见这个服刑人员顺利的解除矫正，成功的融入社会，能够开启一个正常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特别的欣慰。尤其就像刚才说的，收到服刑人员的喜糖，其实这个喜糖并不是很重，但是说呢，就代表了他对于这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信任，代表了我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一种认可，同时呢，象征着他开启一种新的生活状态的一个开始。这样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心里边都是非常的欣慰的，这点是非常欣慰的。 2005年，大兴区司法局成立了大兴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这也是全市首创社区矫正协管员队伍，把社区矫正协管员直接下沉到属地司法所，配合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走访排查、教育帮扶、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一经验还得到了市司法局的高度认可，并在全市推广。同时，他们还大大吸纳社会力量，来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 咱们利用当时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全市首先建立了社区矫正协管员这支队伍，这个呢是得到了市司法局的高度认可，并且在全市推广。在社区矫正社会化方面，咱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咱们的志愿者，这些都是咱们社区矫正的重要的工作力量。社会化呢，就是把专业的社会工作引入到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当中来，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当中，辅助开展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全区呢，现在有一支社区矫正干警队伍，有26个人，分布在咱们全区各个司法所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还有一支力量呢，就是我们的司法社工和矫正协管员这一支力量，啊，这三支队伍呢是我们的专门力量。那么同时呢，还有广大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的村居委会干部啊，在对于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的教育监管工作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多年来，大兴区司法局不断强化队伍、创新机制，使大兴区的社区矫正工作逐渐步入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轨道。截止到2017年11月底，大兴区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200人，已累计解除近4000人。 咱们全区现在有263名社区服刑人员，每一名社区服刑人的不同情况，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教育矫正方案。同时呢，我们每个月会在我们的阳光中途之家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各种类型的 教育培训活动，比如法治教育，比如心理疏导，比如就业技能培训等等。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内容，大兴区司法局副局长宋国立介绍说， 针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抓规范、提升矫正质量啊为原则，进一步深化社会力量参与，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当中来，为社区服刑人的教育、帮扶以及各个方面来更多的贡献力量。 从之前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主动参与矫正，正是因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才会使大兴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进步。宋国立说，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很平凡，但它却代表了国家的司法尊严和权威。 作为一名社区矫正工作者来说呢，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其实从自己的内心来讲，对这项工作应该也是比较热爱的。那么看着一批一批的社区服刑人员在自己的手里边改造成为社会公民，自己也会觉得很骄傲，自己也为这个咱们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一份贡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嘛，心里边也感觉到一种骄傲。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大兴区司法局副局长宋国立就大兴区社区矫正工作的采访报道。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近年来，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针对本地实际情况，搭建了职业介绍平台，服务百姓和企业，满足了企业招聘和百姓求职的需求。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关洪峰向记者介绍， 我们现在呢，从就业角度说，有了好的政策，这个有技能培训，把咱们老百姓的技能培训提高上来，有了和市场比较对应的啊这种技能，那么我们职业中心主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把这个老百姓和企业能够对接上，让老百姓呢能够适应咱们市场的需求，这样呢我们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搭一个平台，让老百姓和企业能够有效的对接。那么我们现在呢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如何提高这种对接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近几年，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在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打造就业服务格局方面做了尝试。 从2014年至今，我们建立了这个三个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分中心。建这个分中心的主要目的啊，就是为了打通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里，让咱们老百姓呢，能够在家门口就实现就业上的一些相关服务。我们分别在瀛海、黄村和榆筏建了三个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分中心。瀛海分中心呢是2014年建立的。那么建立这个瀛海分中心，我们当时考虑呢，就是要瀛海地区现在呢这个拆迁转非基本上已经结束，这样呢老百姓在这个地区就业的需求啊各方面很大。那么我们在这个瀛海地区建了瀛海分中心，面向瀛海地区老百姓，他在求职，在相关的一些个人事代理，包括他上保险，包括办理退休等等这些业务上，就都不用再跑到黄村了，直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这些服务。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瀛海分中心要把瀛海周边地区百姓的就业要带动起来，百姓的求职、企业的招聘等等，就都可以直接到瀛海分中心去做了。2015年我们在黄村建立了分中心，那么咱们黄村地区是人员、企业都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地区。在2016年12月份，我们在这个榆筏又设立了一个分中心，其实我们重点的目的就是要服务机场建设地区，机场的企业落地以后，包括我们机场地区拆迁转非百姓他的就业，重点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大兴区就业的布局上做了一些尝试。榆筏分中心它的建立，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这种就业的阵地移到机场周边，更好的服务新机场的建设，服务咱们周边百姓的就业。咱们三个分中心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呢，一共办了48场招聘会，推荐就业服务是12000人次，成功就业是4682人。 大兴人力社保局还在全国领先采用了互联网加的形式，让招聘企业和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随时发布和浏览自己需要的信息。关洪峰介绍， 现在呢，这个应该互联网的优势非常的大。像以前这种职业介绍这种模式，是老百姓到我们这个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现场做求职登记， 这个企业呢也是到现场做这种招聘的登记，然后我们通过开这个招聘会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跟咱们现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和咱们新区的发展，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落后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尝试着，如何把这个互联网加就业这个模式把它这个优势发挥出来。现在呢我们正在尝试做这个大兴区的互联网的就业平台。我们现在呢这个网站应该说已经建设已经到了后期，预计呢在今年下半年要这个投入运行。现在呢我们这个网站的基本情况啊可以和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从这个网站角度，我们做了大兴区的这个平台以后呢，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户，从家门口就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就业相关的政策、技能培训的相关政策，以及包括培训上的一些个什么时候开班、在哪儿培训、什么工种，这些呢我们都会在网上可以查询。另外呢，就是从求职招聘的角度，我们呢是把社会上这些比较好的招聘网站，我们把它的这个模式拿过来放在我们公共就业服务这个领域来做。老百姓通过网站登录以后进行注册，然后提交他的这个简历，包括他的求职上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企业登录以后就可以查询到我们求职人员的相关的信息，这样呢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做对接。另外呢，我们建这个网站还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收集一些大数据，整理一些个这个有效的资源。我们呢就会通过这个点击率，通过这个百姓的他的求职的这种数据，我们进行分析，现在市场企业招聘的过程当中他用哪方面的这个用工是比较多的。再有呢，百姓求职的过程当中，老百姓我们愿意去哪个领域，愿意去哪个方向去就业，我们会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为我们将来政策的出台、政策的调整，包括我们技能培训上的这个方向都会做一些数据上的支持。那么除去网站版子以外呢，因为现在这个移动终端它的受众面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我们是把这个网站也做着一个手机版的。再有呢，就是我们也建了一个和网站对接的微信平台，这样呢我们是这三个我们同时上线，然后这三个平台呢是相互对接、相互这个联系的，那么所有的数据都会统一进入到我们后台的数据库。 除此之外，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在提高就业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关洪峰说， 尤其是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这一方面，那么我们呢是从职业指导入手，加强对百姓求职人员他这种就业观念、就业能力和这种面试，包括在整个职业生涯规划这方面做一些思想上的指导，转变了百姓的就业观念。因为咱们从咱们大兴这些年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拆迁、转非等等这些老百姓呢，确实他在经济上有了一些个提高，那么百姓有些时候他这个就业意愿就会相对来说呢降低了。这样呢，我们通过职业指导对老百姓呢，做一些个就业方面的这种意识上的转变。那么咱们虽然拆完迁了，拿到钱了，但实际上不能坐吃山空，老百姓呢还是要通过实现就业，来提高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和保障。 区人力社保局打造了专业的职业指导师队伍，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分中心、技能培训、招聘会进行有效对接。 一个呢，就是把职业指导和我们的分中心结合起来，在咱们全区呢有非常不错的职业指导师，我们建立了职业指导师的队伍，定期在分中心为我们当地的百姓做职业指导方面的这种课程，转变百姓的这种就业的意愿，或者是老百姓在就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职业指导师，做一些个指导讲解，进行一些个转变或者叫提高。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做了一些对接。那么在这个百姓参加技能培训班的同时，在技能培训的后期加入职业指导，在他提高技能的同时，我们在思想上、在就业的这种能力上、包括就业的观念上再给他做一些个功课，这样呢老百姓他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更加顺利。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